尼泊尔记者协会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奖状。奖状转交仪式6月26号举行。仪式场正面悬挂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太阳像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太阳像。由尼泊尔记者协会、尼泊尔支持先进政治协会的人士和成员，以及我国驻尼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参加。仪式上，尼泊尔记者协会主席向我国驻尼特命全权大使转交了呈现给金正恩同志的奖状。奖状上写道，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国家自主和平统一和维护世界和平而付出莫大的心血和辛劳，热烈称颂他为世界的伟大英雄。由于有他在，如今朝鲜成为一个连自称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也不敢触犯的核强国与火箭强国，彰显其威仪。为了世界的正义与进步、和平与稳定，祝愿朝鲜劳动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尊敬的金正恩元帅健康幸福。